对唱版金志文和徐佳莹演唱的远走高飞，这种感觉可能是很多人在忙碌之后特别希望得到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个月6月18号就是端午节了，这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可以放假的日子，现在可以计划一下了。 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云遮住了星星，夜深了还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你，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说我爱你。转过2点3点到6点，恨不得快点见到你。幸福的距离就算1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京，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拥抱多过千言万语。 这首歌是听友场上是啊他想听到的，他说没有原因，很美的一首歌。 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云遮住了星星，夜深了还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你，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说我爱你。转过2点3点到6点，恨不得快点见到你。幸福的距离就算1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京，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拥抱多过千言万语。幸福的距离就算1万公里，从南极飞到北京，南京到北京，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点为你，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拥抱多过千言万语。 幸福的距离，来自刘畊宏的一首歌，继续这种好的感觉。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订购人小光，要送给赏味人今天过生日的老公张虎。张虎先生生日快乐，下面这番话呢是你老婆要对你说的。他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记住过你的生日，大概像我这么粗心的老婆极少吧。今天晚上想借助电波要谢谢你，一起陪我经历过的风雨，让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虽然你不善于表达，但我知道我一直在你心里。老公，生日快乐，为你送上当你老了。我们依然还在一起，还可以坐在摇椅上慢慢的聊。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 是唱给你的，生日快乐！就算不是每年这一天都为你带出这份祝福，但是一直放在心里。继续爱得更久点，一首很活泼的歌曲。当然了，喜欢看小视频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是很熟悉了。带你去旅行。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我说陪一陪，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可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

那种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我知道点播这首歌的女听友，可能你的心情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复杂。你说有时候一个人独立的太久，会有点累，希望自己等待的他能够快点出现。好的，会的。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 每一天都不同，人生的剧本你不知道接下来会有谁上场，有什么样的剧，所以呢就静观其变，做好自己该做好的。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每天美美的让自己的心情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不要让糟糕的坏心情成滚雪球状。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机制通风。预计明天午后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紫外线照射很强，空气干燥，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全国首档精准扶贫公益纪实节目《我们在行动》今晚在东方卫视收官，本季连续6站的扶贫行动圆满结束了。在这天的节目当中，公益大使携手6站扶贫励志人物来到节目现场，讲述难忘的扶贫历程，并为扶贫人物颁发脱贫攻坚践行者的荣誉奖杯，见证6次扶贫行动为贫困地区带来的可喜变化。大型史诗传奇剧《楼外楼》从本月14号央视1套黄金档播出后，收视率节节攀升，一举登上收视率冠军的宝座。昨天，《楼外楼》主品方与主演在北京举办了《成百年风骨，塑岁月传奇》《楼外楼》主演见面会，几位主演在现场纷纷向大家分享了片场趣事和个人经历。这部电视剧以历史变迁为主线，再现了从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再到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楼外楼当家人洪家兄弟在乱世中诚信经营的传奇故事。最后关注，近日暖恋剧《像我们一样年轻》曝光了骑行版定档海报，正式宣布5月28号登陆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陈翔、陈瑶、卢山、刘恩佑等主演，赵立新、张晨光特邀出演，青春偶像混搭实力戏骨，引来很多粉丝组队官微打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陪伴各位的《爱得更久点》，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此时此刻，不管你想听到什么歌曲，想祝福谁，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耳畔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朋友。在5月走进婚姻殿堂的人很多，今天有一位听友，他也被幸运的求婚了，而且他的答案呢就是这首歌。所以梦梦朋友，把这首幸福的歌曲送给你和你的准老公，祝你们幸福。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 从心愿，请你靠近我指尖。 守护这一天是一个开始，未来会有好多好多需要彼此互相理解包容的日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这一刻你们有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想一辈子在一起。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里面藏着一段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远方这位听友下面要对你说的话。不想当你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做你最差的朋友，只想不远不近的保持距离，看看有没有可能不走散，乃至成为陪你走到最后的朋友。从北京的时候相识到现在，单方面的相知，很幸运每天都可以见到你，陪在你身边，无法改变的出场顺序，只想点播一首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送给你。我知道你也喜欢这首歌，不管还会有什么，我都想做你的朋友。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 息，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 见就真的很幸运了，人海茫茫，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和你坐下来喝上一杯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谁的大箱子，这位听友他点播的，他说毕业了之后很久没听节目了，跟一个曾经给我点歌的人分手了，来到了不同的城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也认识了新的人，也有了新的人生开始，心情很复杂，但也充满感恩，所以在这个晚上想点播一首苏打绿的《相信》，相信大家都会越来越好。 偶尔太大去练习，沙滩上